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咧最中意就系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你班友仔咧，其实就系唔系叫做土白 hater， 其实系叫做细良 hater。 喂，你自己攞嚟 嘅。个个走去搬晒啲手机、iPad， 抢埋屋企人嗰啲，就开十几个 window 喺度咧，就想谷上去5000。 咁你同中国模式 呢个就同你哋同大陆造假有咩分别咧？ 咩造假？ 喂，如果同买 like 嗰啲网台有咩分别啦？ 呢个我唔撑你啦。嗱，呢个 真系我唔撑你哋。 我唔撑你啦，呢个即系你呢啲 咧。为求一己私欲，就系呢个罔顾呢个道德游戏。系嘛？呢啲真系唔要得。 你开出嚟嘅本嚟 喎。新百伦有咩分别咧？你班友 嗱，你呢啲真系学晒中国嘢啊！你真系 咩咧？不过都系唔好啊！讲完之后可能都有仲癫， 即系其实刺激佢哋啫，系嘛？ 即刻一声扯上去5000添，可能咁啊！嗱，今头先咧就我哋都讲过嘅，大家可以用 PayPal 嘅方式咧去月捐嘅，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多啲朋友。是可以即是用月捐的方式来去即是支持我们啦咁样。咁啊头先有啲朋友呢，我突然间见到啲红色捐款弹出嚟喎。红字。 红色是什么意思啊？ 红字即是大额捐款嚟嘅。咁呢就亦都有好多朋友呢就係话呢如果去到5000嘅话呢，就呢个叫做任何良，我而家个新花名叫做。咁但係好簡單，任何人呢就藍色，但我希望捐款見到呢就多啲紅色嘅啫。咁呢就頭先我哋講到呢成個球和嘅格呢，我覺得都係偽造嘅。呢、這個山寨版球和。實際上呢就係咩呢，就係 buy time。 buy time, buy time。 buy time。因為呢佢而家睇到呢，我相信中國經濟嘅實況係比外界睇到更惡劣。 所以呢有一樣嘢呢，我覺得係指標嚟嘅。嗰、那個呢就係呢、這個習總呢喺未去呢、這個上海嗰個博覽會呢，進口博覽會嗰度呢，佢咪去咗一個嗰啲企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你就見到馬化騰 係啦。 成班友坐喺度抄筆記啦。 係啦。咁呢習總呢就去嗰度呢，又喺度講啊， 自己人。 嗱，我哋呢大家放心。我哋一定會保護你嘅財產權嘅，你哋咧一定咧就要即係信任我哋國家嚇、啊，你哋永遠都喺我哋 自己人嚟 嘅， 係啊， 係啊，自己人咁樣。喂，真係咩啊？呢啲走得快，好世界嘅，即刻咧咪有一單嘢新聞，可能大家唔留意咧，就係四川有一個市叫做自貢市，自貢啊。呢個自貢市係西貢嘅貢， 哦，出恐龍嘅嗰度 啊，嗰度咧就有一間民營。銀行啊，就即刻咧有三個股東，就咧自己咧就開咗一啲嘅叫項目出嚟，就攞咗400億 走， 即刻走。嗱，我話呢啲咧咪真係 醒目 咯。當如果一個國家領導人最大粒嗰、那個去安撫你，你就真係快啲走。 哦，呢、這個 下一步就係要搞你噶啦。 特別係經歷過反右啊、文革嘅大陸人咧，一定知道嘅。開親座談會就一定唔會有好事 啊。 第二就係話佢要喐嗰啲友呢，佢點樣令到你乖乖就範，唔好聞風先遁呢，就先係譬如反右都係咁嘅。一開波呢就係話呢，即本大家提意見，我哋共產黨是馬不倒的，係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家對於大躍進有咩不滿，即本講出嚟。 即係我想講呢，其實證明佢真係好唔掂，即係話呢中共真係好唔掂。 你講咪死囉， 佢 就係要 佢根本就係要掠你，而家係打算掠你。亦都我覺得有另一個嘅原因呢，就係佢已經 feel 到啲民營企業家呢係開始走路啦。開始走路。 開始走路啦。 所以呢無論係邊個原因呢，都睇到中共呢而家係好唔掂當。好唔掂當。已經有民營企業家走路。亦都呢佢亦都係打算劏你，就唔想你走字。 你俾我劏埋你先好 走。呢個咪真係五十年代啊，唐英年白耶喺上海所遇到嘅問題咯。初初就捧你係嘛？啊，組織嘅工商聯會俾你做主席啊，等等呢啲咁嘅嘢。跟住先就公私合營先， 嗯， 混合經濟啊嘛。公司合營五十年代，你諗下上海幾多資本家喺度啊？ 嗯， 嗰啲仲要係亞洲一流嘅企業家嚟嘅，紡織業啊、航運業啊、銀行業啊嗰啲嘅。 嗯， 跟住咩？公司合營之後，最後尾就全面國有化。 嗯， 喂，如果你賴個嘢，歷史教訓大部分嘅人都唔會記得嘅。其實點解咧？就係每一個人都係俾自己嘅利益、偏見、貪婪、慾望所蒙蔽。 嗯， 如果人類發生過咁多蠢事，點解嗰啲人會一而再、再而三咁犯翻同樣嘅錯誤咧？如果你見過五十年代公私合營嗰陣時候，第一啲人會相信，誒、哎、共產黨今時唔同往日㗎啦，而家唔會㗎啦。邊個話俾你聽唔會㗎？ 嗯， 邊個話俾你聽佢哋會改過㗎？ 唔會。 你從何有呢個信心啊？第二就係話，誒而家個經濟咁多元化，佢要收都好難啦、啊、咁樣。你諗下，佢連喺十萬人嘅集中營，佢都敢做嘅，佢喐你班民營企業家有咩問題啊？有幾難先？對佢嚟講有幾難啫？係咪？即係每一個人都係心存僥倖，我覺得。 仲有啊，你睇到佢根本咧，習近平上台講嘅一番説話，真真正共產黨做緊嘅係另一套。譬如舉例啫，呢、這個一汽汽車集團，佢就注 一萬億， 一萬億落去，即係話咧要所有嘅銀行十四間唔知十幾間銀行。要咩呢？要借貸一萬億落去呢個一汽嗰度。咁點解要咩呀？咁佢搞緊就係話呢， 要將 收購曬所有嘅汽車業 集團化、財閥化，將佢其實就係零部件全部上下游收購曬。 咪就係呢個嘅叫國進民退囉。嗱，講就話民營企業係我哋自己有、嗯、真真正正做緊嘅壯大國有企業。 佢會唔會俾你吉你嗰啲自己壯大啫、 啊、 真係唔會㗎。 唔會㗎。係 咪佢咪擺落去一汽嗰度囉。這個很簡單的，你不要只是說他今天講什麼開放什麼教育啊、金融啊這些東西，大佬全部沒有時間表的。香港的 CIPA， 你問我現在回去搞教育，那些香港的大學機構啊，真的又是無良到不得了的，那班校長啊、 嗯、 全部在大陸開分校，將資源老師調曬去大陸那裡，科大、港大、中大、珠海的、還有浸會、 嗯， 然後自己的本業就不做好它，香港自己的學生的本業就不做好它，然後你以為那個辦學那個權在你度咩？絕對不是，原來有黨委的在上面、嗯、間學校由黨委控制的。我不知道港大醫學院在上面走那些數深圳還了未、 嗯、 有沒有人交代一下，是不是？這個就是不單止國進民退、啊、民不是只是民營、啊、是民間社會、啊 嗯， 當你的民間社會空間收縮的時候，我們還上去辦學來托、啊、真的，你問我他這麼有錢就讓他們自己去搞咯，為什麼我們香港要承擔一些我們負擔不起的責任呢？這個是一樣的，我覺得如果你是民營企業家，你繼續願意留在這裡，每一個人的心態都一樣，刮得最後一筆得一筆，是不是？刮不到的好像馬雲那樣被迫將股份賣出去。 咁仲有你阿馬雲呢，你睇到佢又未死晒嘅，佢最近咪上咗榜首嘅，就是、套演啊， 套演 套演榜首啊，佢 仲唔死 啊？咁 套演榜首， 套演榜首啊，而家啊，咁但係嗱、啊，馬雲都係啦，走得遲啦，當話李嘉誠最叻仔啦，即係走得早啦。 喂，你今日有冇睇下長實最大嘅項目喺倫敦發展豪宅 啊？佢都唔再返大陸投資㗎喇，話俾你聽啦。始終李嘉誠都係經營之神，我話俾你聽、 嗯、 習近平一上場已經睇穿呢個局，特別係咩？習近平一上場，香港發生嘅大事係唐英年倒台、 嗯、 梁振英上場、 嗯、 我相信喺嗰個 moment 李嘉誠已經下定決心撇、 嗯、 真係費事同你玩啦，已經係 嗱咁咧，嗱依個就係中國嘅情況啦。就依個嘅習近平希望咧可以即係呃住先啦，爭取時間。 但我覺得呃唔到喎，你問我。 嗱，我呢樣我就想講啦。 呃唔呃到你覺得？ 我覺得呢，而家習近平呢嘅算盤可能呢就真係睇埋下個禮拜二會公布嗰個嘅中期選舉啦。 好、嗯、快就公布啦，係 啦。中期選舉會點樣影響呢？咁樣我覺得呢佢哋可能。 咦，係喎，你同阿陶君能夠賭住。call 下肚先，下個禮拜唔好唔走啊，嗱，唔好唔翻嚟揸病啊！ 啊，咁啊，呢啲 結中啊，下個禮拜 我會同佢搞掂噶啦。 共和黨 會失去 Congress 嘅多數嘛。 Congress 嘅多數佢話。 係啦佢倒住就係咁嘛。 係。 你就覺得共和黨會保持共呢、這個喺眾議院嘅控制。 係。咁佢今日呢仲 send 個俾 ,send 個 message 嘅 po 俾你睇。 po 俾我睇。 你知驚未 知驚未。咁我梗係唔會驚啦。因為點解呢我贏你阿土贏得多啦。我今次專登輸返次俾你㗎。 又咁嚟。 係假 好夾硬喎呢個。 即係阿土明燈嚟㗎嘛。咁所以呢過去真係贏得佢太多啦。 咁但係如果下個禮拜揭咗鐘我又著住任何人咁打敗我又點飲酒呢係咪所以都係要話而家4000你班你班契弟。 嗱仲有12分鐘。嗱我哋繼續講落去。嗱其實我冇理由俾你話咩我哋即係過去都唔計嗰、那個即係要計埋 OT 時間喎你冇理由咁奸謀啊 冇我冇奸謀我哋所有都有計求證幾時吹雞完場㗎嘛。 嗱我想講呢就係咩呢嗱呢一個嘅我覺得中國嘅盤算而家仍然係想爭取個時間睇定啲呢個中期選舉。咁呢如果呢舉例啫就真係呢共和黨失去咗眾議院嗰個控制權呢咁就好可能呢就會產生Donald Trump 呢就冇而家咁把炮啦個能力加埋呢就有機會彈劾Donald Trump 啦好多嘢呢就可以喺眾議院喐令到佢呢咩呢即使好多人分析啦就參議院呢就應該都仲係共和黨把持嘅咁所以呢就算你想彈劾佢呢都通過唔到參議院不過會咩呢就令你頭痕冇咁得閒冇而家。 我理論就好簡單就算 Donald Trump 聽日俾人暗殺落咗台都好啦、 啊。 中美之間嘅根本利益矛盾呢呢、這個係主導咗美國嘅國策。 嗯。 好多嘢亦都喺奧巴馬任落任之前已經種落㗎啦。 嗯。 亦都係呢共和黨裏面嘅共識嚟嘅。Donald Trump 而家執行緊嘅政策係共和黨高層嘅共識嚟嘅。 嗱我想特別提出一樣嘢呢我起初以為死咗今日突然間揾資料嘅時候原來仲喺度嘅叫 TPP、 哦。大家唔知。奧巴馬嗰陣時搞。 奧巴馬嗰陣時搞嘅。 太平洋自由貿易協 議。係啦冇錯啦呢個太平洋咩貿易夥伴全面進步協定而家改咗名字、嗯。就原來呢係未死嘅。嗰陣時奧巴馬點樣搞呢一樣嘢呢其實就圍堵中國。點樣圍堵中國。 自己搞呢個自由貿易嘅組織。 就希望呢做一個嘅叫小型嘅 WTO。 就太平洋嘅。 太平洋嘅。地區。呢、這個 WTO 呢就呢個小型嘅 WTO 呢其實就取代呢一個所謂嘅一早啊我都唔係侵侵啊其實奧巴馬已經諗緊呢條橋就取代舊嗰個 WTO。 因為你班契弟把持到個好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咁嘛。 而呢個 TPP 嗰陣時候呢我初嗰陣時候我聽我話嘩掂喎呢個咁點解。佢話你要加入得 TPP 呢 TTP,、啊、 你個政治制度一定要係民主。 咁習近平都要話自己係社會主義民主嘅。 係咁你以 為。不過冇人信你咋嘛。 冇人信你咋嘛。好啦而家所以嗰陣時候呢中國係一直入唔到去㗎係入唔到去㗎、嗯。根本呢就因為你。 咁但係 Trump 就當初都唔想搞呢壇嘢㗎。 因為點解呢呢、這個 TPP 呢其實美國呢就要呢亦都受呢個限制即係呢啲咁嘅所謂自由貿易嘅限制。 但係佢呢佢嗰啲自己人嚟㗎嘛日本啦、韓國啊、台灣啊嗰啲。 Donald Trump 呢就要美國優先乜嘢、 嗯、 都以美國為主。呢、這個係 TPP 同呢個而家 Donald Trump 行緊嘅路線最大不同。TPP 呢仍然係咩呢 多邊協定嚟㗎。 係、哦、多邊協定嚟嘅。佢而家唔係嘛佢要搞雙邊協定㗎嘛。 但係要加個毒藥條款。 係啦要加個毒藥條款。 排擠中共。 係啦。咁即係話呢你同我簽得嘅時候呢 你唔好同中共簽啊。 唔好同中共簽。 係呀一簽就冇用㗎啦。 咁但係呢個 TPP 原來呢就已經由呢個日本呢就執起之旗。 我諗係美國受益。美國受益嘅 嘛。大家都知道日本係咩啦。 你睇安倍晉三佢睇佢樣子就知啦成個鬼佬咁嘅樣子邊度似呢個日本人嘅啫。 仲有呢個 TPP 呢起初台灣呢就好想加入嘅。中共呢最近呢就話咦又喺度。 又想逼入去呀、啊、 又想入去喎因為美國撤出咗嘛、 哦、 Donald Trump 咪撤出咗嘅中共呢而家又話咦我又想入喎、 啊、咁、哦、得你咪變成民主國家先 你咪變成民主國家先 係呀我都想啦 啊 係咪 咁但係呢我自己覺得呢而家呢個形勢呢就真係有好多嘅變數呢就係我覺得台灣入到都唔出奇呀因為而家你睇到、 哦、如果有美國支持嘅話一定入到啦 美國國策就係要撐台灣 係呀而家係撐台灣好明顯係 咪咁我想講嘅個咩啫就係呢個 TPP 係下一步呢係會令到因為12月呢呢個 TPP 就正式成立啦嚟緊呢個12月啦、 嗯、 原來呢未死嘅係正式成立不過就日本 我就死㗎 喂 4700，仲有8分鐘，大家努力。 好在土伯的希塔未出動啫，如果加埋嘅話死得添啊，已經係。 咁所以呢，嗱，如果加埋呢個 TPP 呢，我又覺得好似你所講啦，即係大家要睇出呢、這個 TPP 係昔日奧巴馬係要嚟圍堵中國嘅，而奧巴馬就係民主黨嘅。所以頭先所講啦，你所講嘅，就算啊今啊呢、這個 Donald Trump 啊突然之間俾人暗殺死咗， 係 唔會影響嘅。 同埋你以為 只會用 TPP 嚟圍堵你， 同埋你以為梅德韋傑夫嚟撐你場，嗰個咁嘅北極熊亦都係另外一個惡霸嚟嘅，根本係你一帶一路損害緊嘅根本就係俄羅斯嘅利益多過美國嘅利益，另外就係印度嘅利益。所以我想即係有陣時韜光養晦也好，悶聲發大財也好，其實它後面有一個理性的邏輯在後面、就因為事實上當你耷低頭的時候，不要引人注意，不要在國際組織裏面牙斬斬，不要走去成日挑美國老機，反而人家有個藉口去放你是嗎、笑什麼真 是四七八 就來完了，還有七分鐘六分鐘而已，還有四七八零，還有220，大佬這麼容易、真的大家捐下錢都好啦， 好易啊 咋！所以我覺得咧，千祈唔好咧，就係以為咧呢、這個中期選舉之後咧，就美國就改弦更張，只要咧中國去採購多啲嘢，我相信可能暫時係會冇唔會加碼，即係唔會惡化落去，但係佢會通過各式各樣嘅貿易協議、多邊協議、軍事嘅演習合作，包括喺南海嘅國際軍演啊等等呢啲嘢，包括喺台海嘅軍演咧，係會咧係不斷咧係向中國強勢向中國施壓，我覺得。咁你睇下啦，嗱，你一路你就用民族主義去偉大咗啲粉青啊，所以點解唐老烏梁海呢個問題唔可以作答咧？我相信喺胡錦濤、江澤民年代係冇問題嘅，但你習近平一路係喂呢個民族主義嘅毒藥俾中國人食啊嘛 ，exactly， 你食到一個地步，你自己床板夾乜乜啊，而家、你都自己變咗七雙拳、你唔單止引起國際對你嘅圍堵，同時你亦都俾國內嘅嗰種民族主義嘅亢奮症 兩邊夾 去夾住啊！如果你一 back down， 人哋就孖叉你喪權辱國，喂，你知呢啲共產黨下面嘅做咩？到啦已經。真係 4923，喂嚟啦嚟啦，493，嚟， 仲有三分鐘， 得， 而家 4948咧， 開始走下波啊已經， 喂四一路上啊，一路上緊啊， 咧連個電腦嗰個數字睇唔到， 你喺依度啊嘛喂，4967， 當冇啦，睇唔到啊，喂4920， 4970啦。 啊！ 唉，仲有五分鐘，一定到4988。 嗱，我就睇到有 嗱呢啲已經過啦，係嘛？過咗啦，5004啊！唉，恭喜恭喜！任何量好嘢， 我又好有口齒嘅，唔好似啲大陸佬咁樣咧，就係搬龍門嘅。總之你喺11點之前過到5000嘅，我一定找數，最多就開個喺個口度開個窿嚟飲酒嘅啫。但喺邊度買咧？呢、這個真係要問一問先。 喂，你下個禮拜好交貨啊！唔好又話買唔到、啊， 都買唔到冇辦法㗎，係嘛？ 買唔到冇辦法。 我有心去想參與國際組織，做個呢個好人㗎喎，我都係嘛？唔係呢個就係中共嘅邏輯咯。到佢入咗國際組織之後，佢就按照中國自己嘅邏輯咧，去 manipulate 個國際組織。所以美 Donald Trump 要加獨院條款係有原因，因為佢知道如果繼續俾你班契弟咁樣搞翻落去咧，我再成立呢啲 TPP 係冇意思嘅，根本係。因為你又入返嚟㗎嘛，你又入返嚟嘅話，你又會拉攏，即係話我哋而家起壇嘢嚟搞，然後呢你一定去參加，你明知根本上你係唔會跟呢、這個人哋成立個組織，你唔會跟個遊戲規則去玩嘅。 其實呢、這個 你就入去攞著數， 呢、這個好清楚啦。我自己覺得好清楚呢，就係話外國呢已經知道你中共呢係一隻咩呢，係一隻嗰、那個我哋叫做嗰隻叫做有刺咩吉落個青蛙嗰個蠍子嚟，已經好清楚知道你係蠍子，你係唔會變嘅。而家咧，所謂阿侵侵所做嘅嘢，全部都係揭你底牌，對打就打硬你噶啦。好似你所講，而家只不過係咩咧？係盡情羞辱你嘅啫。即係依個階段咧，係要盡情羞辱你，揭曬你啲底牌，除即係咧 令你成為任何人。 呢個又冇人唔贊成啦，結咗底牌同成為任何人有咩關係啦？係嘛？即係呢啲就志在就羞辱我啫。嗱，但係咧，中共我覺得亦都咧就唔好低估咩咧，佢哋嗰個後發制人，我覺得而家一路咧扮矮仔嘅啫，包括黃岐山，包括習近平。點解咧？睇到㗎，自從北大呢個國家發展研究所嘅張維迎發表完一篇嘅講話。演講啊，就係話中國模式係累死中國，就話咧對改革開放四十年嚟咧係歪曲事實，就係咧造成呢個國進民退。你見到咧，當時我覺得哇出到呢篇嘢都好勁喎咁啊，但係你見到佢個宣傳口徑開始轉啦，中共啊， 其實我同你嘅意見一樣，呢篇嘢 就係幫佢轉彎嘅方法嚟㗎， 幫中共轉彎嘅啫。 就係咩咧？否定我哋冇講個混合經濟，我哋冇講個國進民退。 咁而 香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係因為市場經濟之功，因為民企咁。 咁習近平咪出嚟去同民企， 跟住佢同民企講嘢咯。跟住而家咪喺呢個進口博覽會講嗰番説話咯。其實乜都係假。當佢越係講緊呢啲咁嘅大話嗰陣時咧，佢實際上佢就喺度摸索緊，究竟我自己最大嘅利益喺邊度？Once 佢一見到呢、這個同毛澤東同之前中共喺30年代同國民黨和談，去到40年代一路同利用美國嘅左膠去 portrayal 到自己嘅民族主義者形象，然後最終呃咗嗰班咩 Edgar Snow 啊、嗰啲斯諾啊、史沫特萊啊嗰啲走去支持佢，影響美國嘅外交政策都好啦。佢所有嘅嘢你講造假，幾時輪到馬雲啊，大佬？共產黨先至係最識造假嘅一個政黨嚟嘅，係因為佢唔使交代㗎嘛，你抽證我啊，拉 Q 埋你添，係咪？跟住你話嗰啲以前嗰啲共產黨歌頌嗰啲革命英雄係假㗎，告佢係咪叫做誹謗革命先烈， 所以佢可以咩㗎？而家呢我覺得呢佢叫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千祈唔好信。我覺得 佢可以咩呢？喺下一波佢都可以同中國嘅人民講，我哋自力更生， 係 一樣㗎嘛，即係喂。睇下你我對咩人我講咩說話咋嘛。咁所以佢係咁啊，對民企企業民營企業家佢係對同佢講啊自己有。啊對人民講呢一場仗唔係佢唔會用仗去講啦，就係、是、總言之我哋中國可以自力更生，唔使驚。 唔使玩咁盡啦，5000元。到咪算囉你班友真係。 喂買埋個白色眼鏡啊咁你。 咁要問人借啦啫。Lens 好似有㗎好似。Lens 都扮過呢個大亨㗎都。唔係，實際上佢而家最重要 buy time， 好多人話為乜呢？我覺得唔係咩壯大國企呀、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一定壯大唔到嘅。你問我對佢哋嚟講最重要 國企定民企 呀？壯大國企佢、哦、貸款俾嗰啲一汽呀嗰啲，佢實際上佢自己走咗先啦，梗係要嗰班共產黨嘅官僚呀、佢哋個人嘅利益呀、如果你而家話喂股市暴跌1000點樓市崩盤嘅話，佢首當其衝咪共產黨嗰啲官僚囉。佢而家最重要就係佢屋企人佢自己走咗先。 係。 係咪？所以騰訊你睇下一定彈嘅，我都話。 係。 再彈都得啊。 係。 係咪？彈完之後咪跟住你班友入嘅咪散囉。所以我就話如果佢而家你要記住真正嘅民族主義者係過唔到文化大革命嘅。喺中共裏面。真正愛國嘅人喺由1949年開始折磨到1979年嗰30年已經死光，我話俾你聽。剩返嗰少少游水走咗落嚟香港，係全部都對共產黨心痛惡絕嘅人，所以今日留喺大陸嘅人嗰啲民族主義者係假嘅，大陸攞出嚟嘅官方宣傳嘅民族主義者係假嘅。好簡單，我舉個例，今時今日每一年都喺度高調宣揚呢個鴉片戰爭，真正紀念鴉片戰爭係1990年啊，喺1989年六四之後，喺陳希同做北京市長嗰陣時係召開第一次紀念鴉片戰爭研討會嘅，係。點解？因為根本上從來佢都唔當鴉片戰爭係一回咩事，直至到89年共產黨嘅道德基礎失去，因為六四鎮壓，佢咪攞返出嚟講。咁你班咁嘅盲目，所以我就話你要記住，你要學中樹根呀，真係。點解呀？愛國係搵食嘅，而家海南島種番薯，以前代理茅台，全部都係攞嚟搵食嘅啫。真正最慘嗰啲呢就係真心相信嗰班。你問下嗰啲而家流落喺香港嗰啲東南亞華僑子弟，邊一個唔係老豆老母信當時返去建設中國，搣咗馬來西亞嘅 passport， 印尼嘅 passport， 上船返咗去下放去光明農場，經歷過慘無人道嘅生活偷渡嚟香港，呢啲咪愛國囉。 你見嗰啲元秋嗰啲，喂大佬，全部老公喺非執董，喺嗰啲央企嚟香港上市，邊個唔係袋到盤滿缽滿啊？ 嗯， 啊李國寶嗰兩個仔，范徐麗泰呢啲，全部都係呢啲央企喺香港嘅非執董嚟嘅，無端端唔使做嗰竇一嚿錢。 嗯， 呢啲咪愛國咯？嗯、你試下俾少個崩啦、啊，你試下俾少一毫子啊！所以我就話咧，這個節目其實係幫大家打呢個防疫針，唔好咁蠢。就算你話我要行愛國呢條路都好啦，好似周浩鼎都好啦，你都係要高速地去揾食，希望呢就一條比人走得快嘅捷徑。因為你行圖均衡啊，嗰啲嘅學聯啊，嗰啲咁嘅舊路呢係冇用嘅，死路一條嚟嘅。因為共產黨係會全面封殺你嘅，眾志嗰條路係全面封殺你嘅。如果你係古惑仔，從政係為咗揾食、為咗揾錢嘅話咧，就快快脆脆趁而家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咪好大鑊嘅。 係啊， 嗰、那個係周浩鼎嘅選區嚟嘅，原來。 係啊，但係周浩鼎就話佢嘅橋啊，佢條橋出嚟咧就係 搬個巴士站， 搬遠啲。佢真係當人哋傻啊！ 我話俾你聽，邊個喺下一屆入去同周浩鼎對選，好大機會贏，真係嘅。 啊， 只要呢、這個。咁樣嘅港珠澳大橋日日走去東匯城嗰度去呢、這個， 你咪製造更 東 加多交通， 繼續啊，一定贏啊！ 嗯， 所以我就話咧，如果你相信中國擺出呢個咁樣嘅友善姿態，尊重知識產權，尊重國際協議精神等等呢啲咁嘅嘢嘅話咧，你就好咩咧？調翻轉諗， 嗯， 即係你同佢，即係等於我哋同馬會賭波一樣。如果所有嘅波評人都話俾你聽，利物浦開大贏呢個貝爾格萊德紅星嘅話咧，你調翻轉買勢，咁你就會贏馬會噶啦。因為馬會係會揾嗰啲人去影響嗰啲嘅球迷，然後咧等佢哋咧去買波嗰陣時咧，就佢贏面低嗰邊咧就拱你去嗰邊啊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中共一路以嚟。你想想凭方言讲大话可以建立你一个政权有没有呢？事实上在历史上是没有，真的。你想想列宁是真做的，当时即是苏联的革命是真做的。跟着很多的非洲的革命是游击战来的，是用鲜血换回来，包括越南的社会主义政权越共，唯独是中共是靠吹回来的。你想想第一个吹死蒋介石是什么？聯合陣線抗日，令到當時張學良呢條咁嘅傻仔，楊虎城走去信以為蔣介石係一個出賣國家利益嘅人，中共先至係民族主義者。好啦，發動西安事變，夾咗蔣介石啦，翻嚟組成抗日聯合戰線，中咗第一招啦，已經係。當時中國根本係冇能力同日本對抗。好啦，跟住就發動嗰啲學生，左翼文人。全部一齊吹，就係、是、要抗日，民族主義抗日。咁蔣介石就一鋪盧溝橋事變之後就全面開拖，跟住犯第二個錯誤，上海戰役意圖喺呢個南京上海嘅戰役裏面將呢個中國最精鋭嘅部隊投入去戰場，以為可以得到國際支持，結果精鋭軍隊死曬，然後跟住國際社會繼續唔支持你，中共然後繼續喺度吹嘘抗日係靠佢，到今日。死咗咁多抗日嘅士兵，佢仲喺度讲緊，到今日仲喺度讲緊大话，你知唔知呀？係抗日靠佢呀，係。然后国内嗰啲咪盲目啊，五毫就收钱做嘢啫，仲有好多盲目相信係因为共产党令到抗日。包括香港係因为东江中队嗰、那个我经过乌蛟腾见到个纪念碑得啖笑，其实。真正抗日阵亡嗰啲就喺西湾坟场、赤柱军人坟场。几时轮到东江中队，我话俾你听。這個就是呢，由一個方言建立的政權，你想想啦，他會不會突然間改過自身？ 不會，他這個已經 是 DNA 來的，我覺得 DNA 來的了，即是說你都說了這麼久大話了，你剛才已經舉了一些例子，他已經由不是1949年開始說大話， 是 抗日戰爭之前 已經開始了， 成立黨的時候已經 是開始用大話來 去爭取利益噶啦，已經係咁樣了。 中共嘅勝利，好多人話軍事嘅勝利，其實唔係。喺呢個1946年，中共打敗呢、這個即係內中共中國內戰裏面46年打到49年咁短時間，國民黨失去政權，嗰、那個唔係軍事失利咁簡單嘅。 嗰、那個係失去民心啊。 嗯， 失去民心最重要係咩啊？佢係幾樣嘢啫嘛。其實第一，知識分子嘅統戰工作，將嗰啲學生同知識分子、傳媒人全部夾咗過去、 嗯。 第二，情報工作卧底、間諜、特務派入去指揮部，派入去當時嘅。即係國民黨嘅高層嘅軍隊裏面咧，去將佢哋作戰計劃全部剔曬出嚟。 嗯， 喂，呢啲咪就係走去竊取美國嗰啲嘅航空機密啊， 嗯、 走去德國走去偷人啲嘢啊。其實佢哋 都冇變過， 咁耐都冇改變過㗎。只不過以前就對付國民黨，而家就係商業競爭，係商戰嘅時代。而家變咗對付係世界企業啫嘛，係咪？如果佢偷到引擎嘅話，佢唔偷咩？一定會偷啊，因為佢知道自己嘅歼十戰機根本就係引擎唔得。 所以佢而家 仍到啫嘛， 佢而家仍然系咩㗎？我覺得佢死心不息㗎，即係就算咧，頭先我哋講冇錯，喺一手當中咧，佢又咧就會咧就係、是、為咗自己嘅利益爭取時間去獲取自己嘅利益，依個係一手。但係第二手咧，佢仍然未放棄，而家佢覺得仲未係即係輸曬嘅，佢仍然係希望咧透過 一個關鍵，佢就係睇下你點死，係啦， 佢嘅關鍵，你去叫做翻盤。 佢啊好簡單，話俾你聽啊，接見到十次馬雲都得啊。如果佢覺得今日嘅利益就係要高調地去將民企捧上去嘅，係 啦， 容乜易啫？對佢嚟講， 係啊， 根本係冇信仰。好多人話習近平嘅信仰嗰套社會主義公有制傻啦，我覺得對中國嘅領導人嚟講，佢哋嘅信仰就係佢哋嘅利益。 嗯， 呢、這個只係中國模式嘅核心所在。所以我就話成日都係咁講，不問是非只問利益。去到最後尾權力關頭六四咁樣，鄧小平都係問我會唔會失去政權。如果我會嘅話，毫不猶豫開槍鎮壓。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要面對嘅宗主國嘅政權啦。You like it or not， 你都係要面對。You live with it， 你同佢一齊生活嘅其實， 嗯， 除非你就走佬外國嘅啫。咁你諗下啦，我哋喺咁樣嘅認識下面，你先至可以諗到。我哋應該點樣去對佢？其實，或者我哋嗰個應該做啲乜嘢？如果唔係嘅話咧，當佢需要你嗰陣時候，一樣可以黃顏月色。佢攬住林鄭都得，我話俾你聽，佢要你啲水嗰陣時候用乜嘢啫？ 而家係啦，我絕對覺得我們， 喂，叫你李柱明訪問北京都得啊！我話俾你聽。 啊！而家我覺得咧， 冇難度啊！我覺得， 亦都我覺得毫無懸念咧，佢而家係諗緊點樣喐我哋，用乜嘢嘅方式嚟喐我哋香港嘅庫房噶啦？ 呢、這個我覺得。到佢習近平上台，軍權已經第三次整頓解放軍啦。我唔知道今次又有幾多個將領落台，又有幾多解放軍抑鬱症啦。 嗯， 我相信而家中國最大嘅生意就係治抑鬱藥。咁啊，跟住就黨已經俾佢架空曬啦。通過嗰啲咩國安委員會啊嗰啲，而家就將地方嘅國安部咧就歸入黨指揮添。 嗯， 就唔係歸入政府指揮，黨就直屬於總書記。由即係呢個就係直接明朝嘅東廠制度啦，真係、嗯、就唔係由集體領導由鄧小平所定下嘅體制啦、 嗯， 就完全由個黨嘅最高話事人去指揮翻地區嘅國安喎，你諗啊，係、 嗯、 地方國安，唔係北京喎、 嗯， 地方咁就慎防嗰啲人造反啦，當然係，咁、 嗯、 佢 慎防地方政府 造反啦、 啊， 地方人民造反， 造反啊、 直接上報啊，即係話東廠派駐喺廣東啊。是那些廠位是直接有個系統上報上去的，不需要再經廣東省政府嘛。我怎知道你是不是勾結、 嗯、 你明白嗎？我怎知道你廣東省的國安和你廣東省政府是不是勾結？所以你變了一個這樣的體制裡面，他唯獨是爭什麼？現在只有一樣香港人最想在香港人身上拿的就是錢、 嗯、 共產黨沒有錢，其他什麼都是假。 但我哋所講嘅錢咧，就係嗰啲 外匯啊， 外匯啊， 梗係人仔啊，大佬。 而家已經印到咧，自己嘅記錄有幾多人民幣，佢都唔 care 噶啦，已經。 中國 M2 貨幣供應量係中國 GDP 增長嘅七倍至九倍啊，大佬啊！ 嗯、 人哋係印咁，你 GDP 增長咁多先印咁多，甚至印少啲嘅係，如果唔係會高速通脹噶嘛、 嗯。 中國係印咗 N 咁多倍，如果唔係我哋啲樓價點會咁貴啫？我想問下嗰啲雷鼎明嗰啲咁嘅契弟。嗰啲咩何樂生啊、黃于漸啊，呢班經濟學者 衝出嚟， 衝出嚟撐填海， 支持人工島， 撐人工島。香港嘅樓價貴、住房難，係咪真係同土地供應有關呢？點解2003年冇人話土地供應有問題咧？因為淘大花園63萬啊嘛，一個單位冇人要啊嘛，所以咪土地供應冇問題咯。好啦，跟住點解香港樓價個 transaction 咁細， 中原地產要裁員，施永青要裁員，結果個樓價唔落啊，因為嗰啲錢一路都係流緊入嚟啊嘛，嗰啲大陸嗰啲錢啊，印咗嗰啲錢啊， 你而家咁講， 去咗邊啊？ 呢、這、一個咁嘅任志剛啊， 做緊財爺，我話俾你聽佢， 我覺得係啊，嗱，我覺得咧呢一個又係另一個湯家驊，即係話咩咧？真係咧。即係已經係去到一個咧，我覺得係完全冇曬道德、冇曬底線。 嗱，呢個好容易理解，話俾你聽啊。嗰啲老妓咧，以前喺九龍城寨啊，或者喺廟街嗰啲老妓咧，當佢色衰愛馳嗰陣時咧，佢個賣點係咩咧？就乜都得。 嗯， 湯家驊、任志剛就係嗰只嚟嘅，我覺得。 嗱，任志剛咧，其實咧，佢可以即係好似湯家驊咁樣咧，將佢嘅專業出賣咧。嗱，湯家驊話曬大律師啦，佢講好多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冇律師常識。 其實你講少句係唔會死嘅，等於佢今日講，李柱明早知就支持呢個雙查方案啦，咁樣而家咪恨錯咯，咁樣。就算李柱明講錯嘢，你出嚟抽佢水，喂，大佬係行會成員嚟嘅。唔好咁低 B 啦，真係。 任志剛又係你話曬之前係我哋叫做呢、這個 證監， 金 管局總裁， 總裁， 香港最貴嘅中央銀行行長。 你而家竟然咧，即嘅意思咧，就鼓勵咧香港同港元同美元就 脱歐， 又跟住就用同人民幣掛鈎。 呢、這個最後一步嚟㗎啦。攞曬香港人嘅錢最後一步嚟， 咪就係、是、為咗，因為點解？ 所有外匯蒸發， 所有嘅外匯就可以喐動啦嘛。到時因為就唔使撐港元啊嘛。 係啊，而家咧 有好多唔知一千幾億啊，定咗唔知 三分一到啦， 三分之一到嘅 做港元嘅保證啦。 係啊，做港元保證啊嘛。嗯、你趌起條尾，真係都知道你想點啦。你根本就係協助緊中共嚟去將香港嘅外匯咧係攞嚟去 support。 最後一步嚟㗎，我覺得 啊， 咁你問習近平，喂大佬，我有軍權，有黨權，最後咩係錢權嘅啫嘛，係、外匯啊，講緊其實中國外匯迅速蒸發嘅，會因為貿易戰，係蒸發得好快嘅會。咁你諗下啦，咁香港為乜啊？喂，你以為冧你林鄭月娥，因為你著個粉紅色衫扮霹靂好靚女啊？梗係唔會啦，我話俾你聽，共產黨最叻咩咧？捧殺啊！當嗰啲國末弱沾沾自喜啊，嗰啲周揚啊沾沾自喜嗰陣時候，或者延安時代呢個黃實味沾沾自喜嗰陣時候，下一步就整縮你啦，下一步就喐 Q 你。 大佬，香港你知唔知而家有幾多？40,000億啊！ 同大陸嘅外匯儲備差唔多。 係啊， 你諗下， 所以 敢於夜行啊！香港人敢於夜行，你問我唯一可以做係逼政府盡量將嗰啲錢用喺民生嗰度。 嗯， 你睇到嘅今日威爾斯。嗰、那個急症室又係爆棚，係、嘛？每一次你見到啲人去急症室陪屋企人去睇醫生，最少六個鐘，最少啊，係、嘛？我哋係仲衰過70年代公共醫療，因為我哋係全世界最長命，87.5歲，87.5女性係全世界最長命嘅人，香港人嚟、但係嗰個公共醫療咁樣崩潰啦，你諗下我哋香港人受嘅折磨係幾犀利，即係由長命而不健康。而個公共醫療崩潰喎，個責任係去咗個家庭嗰度，係咪？即係嗰啲我哋呢啲年紀嘅人，我哋嘅父母仲健在嘅好多都係，因為起碼87.幾啊嘛，係咪？我哋50多歲，所以佢哋仲健在嘅。咁、個責任就係喺而家呢一代嘅50多歲，又要翻工，又要湊細路，又要照顧父母呢一代嗰度。而政府竟然係對呢樣嘢視若無睹，呢班經濟學者無恥不特止。然後對於社會而家呢啲問題視若無睹，跟住就話：，嗰幾萬億隨時可以買地收翻嚟啦！我想問一下雷鼎明，你話佔中係會令到香港股市跌幾多點話？有冇發生過啊？找咗數未啊？第二，我想問一下點解經濟學者可以假設香港嘅土地價值係會一路 keep 住而家呢個水平嘅呢？ 我而家已經諗緊啦， 即使你嘅供應大幅增加1700公頃。仍然會 keep 住呢個水平，呢、這個 common sense 嚟㗎係咪啊？阿叔，好心理啦，出嚟擦鞋，講少句啦。即係而家我覺得咧，同大陸一樣，真係噶唔怕核突，但係玩交只係可以消防局嘅啫，消防處嘅啫。你呢班咁嘅學者，唔係呢個就係幫嗰啲幫黨出聲，唔係嗰個就搞埋曬嗰啲反佔中組織，已經俾共產黨燒 Q 曬條橋㗎啦，其實。那個 credibility 已經一鑊過碌曬啊！其實，然後你哋出嚟撐，咪只會令到反對嘅人更多咯。 所以呢個係好笑㗎。佢以為呢乜嘢都搵佢哋撐就得㗎啦，其實 都唔係㗎。我覺得有啲人呢，呢啲人呢自己撲出嚟呀，有啲呢 今次聯署嘅30幾個經濟學者 呀， 我諗有幾個核心係中聯辦發動嘅，係呀，有幾個核心嘅佢有，但係喂，坦白講啦，黃于漸你都揾夠啦，做嗰啲非執董喺大學又教一份書，係咪長期以嚟都係堅持香港嘅自由主義經濟、市場經濟，到而家臨老啦，點解突然間會變成咁？即係我覺得係唔明，係咪衣食足係只要不斷更多嘅衣食而不知榮辱嘅咧？個時代已經過去，已經改變，點解唔可以淡出？我真係唔明。任志剛也好，湯家驊也好，雷鼎明也好，何樂生也好，黃于漸也好，你數下，全部都係啲扎獅子山下一代，已經上曬位，甚至退埋休噶啦。 嗯， 啊，仲死唔斷氣， 要攞自己嘅學者嘅身份出嚟喎。 係啊， 已經退咗休噶啦。 喂，大佬，你將你嘅剩餘價值賣俾中共，以為咁樣仍然可以繼續香港人睇唔通咩？如果係嘅話，馮檢基贏啦。 喂，如果文匯報幫我吹啊， 質疑李柱明啊，你憑乜嘢話馮檢基唔會贏啊？即係文匯報話佢贏啊！文匯報話佢贏啊！咪露曬底咯，我覺得。你睇下馮檢基嘅政綱咪知咯，連政改都唔敢提。 仲讚佢啊，話佢有 毅力， 有毅力， 夠意志， 係啦， 咪咯。所以嗱，香港人就好簡單嘅啫。除咗大家整蠱我好提齊心之外咧，希望大家其他嘢咧都要好齊心。咁咧，我哋星期六咧就會咧去理人文化就發起咧，同大家咧就因為陳國華咧就係引進台灣書嘅一個發行商。咁因為咧就大家睇信報訪問都知咧，就係三商中採購咧歸黨營之後咧，就採購咗少咗好多台灣書，咁所以咧就經營困難啦。咁我哋希望想幫下佢嘅，咁我哋星期六咧就會自己整個購書團，咁咧就喺荃灣佢嘅倉嗰度咧，咁我會同大家一齊去嘅。咁就兩點鐘喺呢個嘅荃灣西 D 出口，咁啊集合，咁啊揾唔到我就唔遲到又好乜都好，你就自己嚟就得噶啦。即係如果等唔到嘅話，咁咪自己上去咁咪見到我嘅。咁我自己琴日去過一次嘅，咁裏面有好多2017、2018嘅台灣書嘅。 嗯， 仲要嗰啲書咧，我即係執咗幾本都係好嘢嚟嘅。 嗯， 咁希望咧就呢幾日就唔好咁快賣曬住啦，咁樣可以咧就係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呢個購書嘅心得。嗱，記住啦，今個星期六荃灣西，即係西鐵荃灣站啦 ，D 出口西鐵啦，記住唔係。港鐵是西鐵荃灣站，咁咧就兩點鐘集合，咁然後咧就遇時不候噶啦。如果你遲到就自己嚟。 哇！你知啦，你一吹雞就好多人嚟啦。今日你一吹雞就五千就話五千，你話五千， 你吹雞啫，多得你啫。你放俾我唔死啦，係嘛？ 唉，星期六咧，我 真係 擔 心啊！如果我扮咗任何人嗰陣時咧，你條友仔又唔知喺隔離咧放火燒我件衫啊嗰啲咁嘅嘢喺度。咁呢就另外就係繼續大家希望多啲人呢用 PayPal 嘅方式呢就去月捐嘅方式嚟去支持我哋啦，咁就我哋會盡量呢將節目呢係轉做多啲嘅直播嘅時間。咁而家星期一呢就係8點至9點呢就係三不管嘅直播，星期二就係撈鬆啦咁樣。咁星期四就係湛國洋嘅彌敦道證交所嘅直播啦，星期五呢就係、是、政治咖喱飯嘅直播嚟嘅，咁我哋差唔多一個禮拜呢 ,live 嘅節目呢應該就有四個。咁其他當然就係、 是、你咪傾緊一個咩？ 會㗎，有個。呢、這個一定一出就好受歡迎㗎，其實。咁就咁就一至五啦，咁就真係扮足一至五嘅任何人。 嗱有你講㗎。 其實扮咗都好㗎。嗰、那個可能係阿 Lens 都大家都唔知㗎嘛。因為那個凳睇唔到肚腩㗎嘛，係咪穿咗件衫唯一分辨到我同阿 Lens 嘅話，本來就係頭髮嘅啫，而家唔係啦，係咪 咁樣啦。 頭髮睇唔到啦，咁肚腩就睇唔到啦。 你對阿 Lens 嘅扮聲嘅技巧就高估咗，佢扮啊689就得啫，扮你未必得㗎。 得㗎，得㗎，我覺得。俾啲信心得㗎啦。或者佢穿件橙色囉。好啦，今晚就差唔多啦 ,5070 就破咗紀錄㗎啦。我相信大家為咗就唔係土白 hater， 我相信係呢細良 hater 而家佔主導。 嗯， 所以大家就好希望我扮呢個任何人， 嗯， 咁就而努力，咁唔緊要嘅，大家最緊要開心，希望下個禮拜如果去到6000可能又有啲驚喜俾你嘅，係咪 唔著， 唔著就翻呢啲啊， 咁都踢爆。下個禮拜見，拜拜。阿土啊，記住上嚟啊嗱，盤問你同阿馮偉光兩個搞邊科啊，真係。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